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那感觉如此神秘。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而你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呢，是来自林志炫翻唱蔡琴的名曲《你的眼神》。你的眼神呢有很多版本，而台湾的歌手翻唱的更多，像张清芳等等等等都曾经唱过这首歌曲。而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1998年的那个电视连续剧《将爱情进行到底》，来听当中的插曲谢雨昕的《谁》。 遇见你 谢雨欣的《谁》，这也是当年《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的插曲，而谢雨欣呢也参与演出了这一个电视剧。而继续我们要听到老歌，来自2006年薛之谦的首张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歌。这一张专辑呢，薛之谦是创作了六首歌曲，包括这一首最受欢迎的《认真的雪》。 你是人静，那是爱情，偷偷地控制着我的心，提醒我爱你随时待命。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多云，最高温度13度，最低温度6度，南风1到2级。这两天北京又迎来了一波新的低温了，所以提醒大家注意做好防护措施，不要感冒。 奥迪联系政策取消了，这可怎么办？ 别慌，安阳伟业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让免息不退场，祝您从容购奥迪。电话8379-0100。

用位不说话，心伤求力文字，目光大点开雨段，天天穿黑布衣，像是立了心一生追雨道，某个意于风中逝去的梦意，望见那望去他将知数字，或于街中对弈。Marianne, Marianne, Marianne, won't you stay for me? Marianne, Marianne, Marianne, won't you stay for me? 这是来自谭咏麟的《捕风的汉子》，这首歌呢，迪克牛仔曾经把它翻唱成普通话的版本，而在内地引进的谭咏麟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谭咏麟独唱精选》当中呢，也收录了这一首歌。而继续，留声地带要送给你的歌曲来自当年王菲为一个游戏配上的主题歌。当年许多玩家呢，为了最后听到这首歌曲呢，一定要玩通关，那完整的来欣赏这首歌曲以及在动画世界当中那种完美爱情的感觉。一起来听听王菲的 I Saw Me。 这是来自王菲为游戏配唱的主题歌曲 I Saw Me。 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古巨基一个同名的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这张专辑的名字呢叫做路边摊。相信在这首歌当中呢，你一定会回忆起过去许多美好的瞬间。 午夜三点，风雨交加，又忽然想起他，几张相片，心中飘下他号码，让时光打转吧，带我回老地方，那路旁街灯下，抓着一对少年的情侣呀。打着雨伞，他站在天桥上，那年秋天漂洋过海，他走了，让时光倒转吧，带我回老地方，那路旁街灯下，抓着一对少年的情侣呀。罗比特，我和他年少轻狂，罗比特，我替他擦干头发，叫到喉咙沙哑，我爱他那个暑假，罗比特，我和他电影散场，罗比特雨棚下聊他家。 好音乐九五九，携手慢生活八九五，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奔驰车主注意了，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维修保养陪您到晚上十点哦。预约晚间时段，不仅更灵活便捷，还有更多优惠呢。详情致电0105798668。记住，事故维修选花香哦。

是什么？我爱你比银河星辰还多。多少次起起落落算是什么？只要你无悔陪伴我度过。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刘德华的《爱不完》，这是刘德华1991年推出的一首歌曲。在1991年呢，刘德华是大力出击，推出了三张专辑，而三张专辑的标题歌呢，都入选了当年的十大中文金曲，分别是《爱不完》、《一起走过的日子》以及《不可不信缘》。好，继续刘德华的歌曲之后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江淑娜的一首歌，这也是江淑娜主演的电视连续剧《戏说乾隆二》当中的片尾曲。 醉过方知戏是好，爱过才知情的妙，一碗酒呀一碗茶，放胆说话笑话。 天上干啥都有个月亮，就算是个江姑娘，惹来泪珠风里淌。日夕归呀，快点追呀，小河东风阵阵，我想谁？夕阳红遍心不悔，天下爱我。 据说《乾隆二》当中的片尾曲江淑娜带来的《呛姑娘》，而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学友在1995年推出的专辑《拥有》当中的一首歌。这个歌的知名度呢并不是那么高，但是轻松的节奏以及张学友在当中呢略带收敛的唱腔呢，给这首歌增色不少。这歌的名字叫做《人在雨中》。 我多久不曾淋过雨，有多少心事变回忆，人要学着不回头，让微笑代替心痛，才不怕宿命捉弄。我依然是我，你是你，谁都不必再骗自己，请留下一点线索，我有爱你的自由，就算做一场好梦，那也值得。虽然心痛，哦，在雨中等雨停，多少渴望着出现奇迹，我的心不会冷，就让天笑我傻得可以。在雨中想起你，仿佛又哭打在我的怀里，你永远也不回头，谁的真心，是谁最深爱你。我依然是我，你是你，谁都不必再骗自己，请留下一点线索，我要爱你的自由，就算做一场好梦，那也值得。虽然心痛，哦，在雨中等雨停，多少渴望着出现奇迹，我的心不会冷，就让天笑我傻得可以。在雨中想起你，仿佛又哭打在我的怀里，你永远也不会的，谁的真心，是谁最深爱你。

双手还留着温柔，多年后多年后也许不再伤痛，当我们已经失去了角落，依旧吹着同一阵风，偶尔抬头看天空，心还会有一阵阵难过。当我习惯寂寞才是自由的时候，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刚才是来自小美江美琪的双手的温柔。而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日本著名的歌曲，被誉为呢是日本的 KTV 当中卡拉 OK 的国歌，而它的原唱呢是有日本演歌歌后之称的美空云雀。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即将告一段落，最后是来自阿杜的这一首无法阻挡。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痛是理所当然，当我们才为爱而战，当你说勉为其难，不如我们现在好好的散。哭是一种答案，情竟然是一道伤，我心以为地久天长，爱到最深处心如火烫，我自己都无法阻挡，希望我的心就是你最想到的地方，希望这是上天给我慈悲的下场，我自己都无法阻挡，一个人独自面对整个世界的伤，就让泪水流出眼眶，流过你的肩膀，留在你的心上。是一道伤，我心以为地久天长，爱到最深处心如火烫，我自己都无法阻挡，希望我的心